太阳，给我一片绿草迷向远方，给我一只雄鹰，一个威武的汉子，给我一个套马杆攥在他手上，给我一片白云，一朵洁白的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，吹开百花香，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，给我一个眼神，热辣滚烫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，你的心还和大地一样宽广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在我心上，我愿融化在你宽阔的胸膛，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，吹开百花香，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，给我一个眼神，热辣滚烫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在我心上，我愿融化在你宽阔的胸膛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，所有的日子像你一样晴朗。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，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。